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的节目呢，我将用一首很有意思的歌作为开场。那这首歌的名字它就很特别，叫做魔法物品。哎，这歌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啊，就是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当中圣诞舞会上播放的那个舞曲。在第4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呢，由于出现了圣诞舞会的场面，所以剧组特意邀请了英国著名的乐队纸浆乐团的灵魂人物贾维斯·考克尔，以及电台司令的吉他手约翰尼·格林伍德，还有呢就是鼓手菲尔·希尔维加盟。这个组合呢是临时组起来的。那在魔法世界当中，他们扮演魔法姐妹乐队的成员，他们演唱了三首歌，分别是《风光的鹰头马身有翼兽》啊，这个翼是翅膀的那个翼，还有一首歌呢是《今夜如此》，以及我们听到的《魔法物品》。魔法世界的音乐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This one's going out to all the lovers out there. Hold each other tight and keep each other warm.Your final dance. This is your final chance to hold the one you love.Waited long enough. Stop believing that magic works. Don't be afraid. I'll be in 利波特系列电影是全球史上最卖座的电影系列了，总票房收入已经达到了78亿美元。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为主要的舞台，描写的主人公年轻的学生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以及冒险的故事，以及呢最后消灭了魔法世界最大的反派伏地魔。那每一部的电影都请到了知名的音乐人进行配乐，下面的这首歌是哈利波特第一部当中小哈利第一次进入到魔法世界时欣喜的背景音乐。虽然哈利波特在电影当中毫无疑问他是主角，但是呢显然这不是一个爱情影片啊。哈利的感情啊也是颇具波折，那在第四部当中呢，即便他已经成为了魔法世界三强争霸赛的参与者，和全世界知名的年轻魔法师们一起来角逐最强的冠军，但是直到舞会开始前还一直找不到他的舞伴。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呢就是舞会当中播放的歌曲了，哈利蹩脚的舞姿和毫无默契的临时舞伴成为了众多人的笑柄。 每个人对于系列电影的解读和喜好都有各自不同的理由和逻辑，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我们与系列的电影结缘都曾经翘首以盼某个系列的继续。当然了，在华语影片当中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系列电影。哎，不知道一提到这个系列电影，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对于我呢，首先我想到的就是《无间道》系列。这部电影啊，是香港的警匪片，讲述的呢是两个身份混乱的男人，也就是梁朝伟和刘德华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分别是警方和黑社会的卧底。经过一场激烈的决斗，他们决心要重新找回自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刘德华、梁朝伟演唱的主题曲，那也真是潇洒动听。 我不愿意接受，我还没有接受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个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想回顾难的麻木，在这条经历无间的路，让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既然没终点，回到原 在《无间道》第一部当中，有一首非常动人的插曲啊，相信我不用过多的介绍，这就是陈冠荣作曲、冯曦妤哼唱的非常悲情的歌曲，叫做《再见警察》。这个《再见警察》现在已经成为了电影配乐经典当中的经典。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首《再见警察》是在《无间道》当中的哪个地方出现的呢？警方卧底梁朝伟的上司黄秋生为了保护他的卧底身份，被黑道从高楼上扔了下来，而梁朝伟看到了他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样的一个音乐。说实话呀，这样的一个片段在我的脑海当中印象真的是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一直提到梁朝伟呢，马上就会想到哎，他忧郁的眼神，他的眼神告诉你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之前我一直都不太懂，直到看到了这个画面，梁朝伟突然转身看到了黄秋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眼睛里面产生的那些变化，真的可以写到演员的教科书当中了。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再见警察》。 Thank you. 在《无间道》三部曲当中，有一首非常特殊的插曲，也就是下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呢，第一次出现啊，是在第一部的开头，刘建明去找陈永仁去试音响，阿仁呢介绍音响的时候就放了这首歌，并且说了一段话，他说这首歌啊就要用这个音响来播，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不知道别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啊？自从看过了这个影片之后，我再买的耳机啊、音响啊，放的第一首歌都会是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是 Chapman。 梦中，你倚着一

007全戏当中最经典的一段配乐啊，那就是每部电影当中都会出现的邦德的出场曲。那这首歌呢是被用于1962年首部系列电影007之诺博士的片头曲，随后贯穿至今，成为了24部007系列电影当中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旋律。严格的说，这不是电影007的主题曲，每一部007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主题曲，但是没有办法，这么多年都用下来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旋律实在是太经典了，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那每一部的007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直到2012年 Adele 的《天幕坠落》，这是007系列电影当中第一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作品，由 Adele 与其御用的制作人保罗·艾普伍兹共同创作完成。这首歌呢，旋律舒缓并且呢慵懒啊，非常的有韵味，歌曲还巧妙和谐地融入了上一首我们介绍的007的主旋律。 This is the end.Hold your breath and count to ten. feel the earth move and then hear my heart burst again, for this is the end. I've drowned and dreamt this moment. 在内地荧屏上，近些年来也有了一些表现不错的系列电影，比如说今年元旦期间成为票房黑马的《前任三：再见前任》。那《前任》系列的电影呢，讲述的都是年轻人之间的感情的故事，有关前任的一些感悟以及感慨。由于描述的都是都市男女的爱情喜剧，所以呢，它的受众是特别广泛的，而且呢，颇受好评。每一部不变的都是两位男主角郑恺和韩庚，变的呢都是女性角色。第一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男女情感当中如何抵御前任的考验，主题曲是由姚贝娜翻唱的《矜持》。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的看着你，我的记忆总是轻易就洋溢。 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轻轻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 第二部前任系列当中呢，讲述的就是单身男女邂逅多年未见的前任如何处理重逢的主题。这部电影呢是前任系列当中存在感最不强的一部，因为缺席了韩庚。这是一部由郑恺单独撑起来全片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电影，男女角色处理感情的差距表现在了电影不同的小故事当中，由小故事串起整个的大故事。在整部电影当中呢，由王铮亮创作的主题曲《时光倒回》出现在了电影当中多个镜头里，也和男女主角久别重逢的主题遥相呼应。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前任三的主题曲《体验》，由前任三的女主角于文文创作并且演唱。作为前任系列的最终章，前任三再见前任继续聚焦都市男女的感情，讲述了孟云与于飞与前任分手之后不同的处理方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选取了两对截然不同的情侣分手的历程作为切入视角，来探讨都市男女深陷爱情困局当中对垒与纠结的情感状态。电影的最后，孟云和林佳彼此决定分手的时候，想起的就是这首歌，也让众多的痴情男女是泪流满面。那今天呢，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再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再见，不负遇见。 找不到游乐场。玩具枪，把逞强当坚强，谁都没把握的。